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，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。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？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？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？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？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？秘闻与现场，传奇与知识，纪实传奇正在播出。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，秘境。 上回我们讲到1997年，炎黄之根文化工程三件作品全部竣工，乔丽君心潮澎湃，请大家痛痛快快喝了一顿庆功酒，人人都有了醉意。 第二天醒来，乔丽君却又连起激动喜悦的心情，一如平日那般矜持文静。他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着专家权威们对作品的鉴定，特别是那块用巨翠雕刻的炎黄之根。他很自信，但他知道无论人们怎样为炎黄之根叫好，但对于玉雕作品来讲，唯有专家的意见才能一锤定音。不久，一份大型国宝级翡翠艺术珍品炎黄之根鉴定书正式公布。经评审委员会评定，翡翠艺术作品炎黄之根形制庞大，气势恢宏，立意新颖，质地优良，着工精致，是继四大国宝之后又一件国家级大型翡翠艺术珍品。鉴定结论公布之后，各路媒体将炎黄之根文化工程炒得沸沸扬扬，自然很多人士期望有幸先睹三件宝物华贵姿容为快。但在北京，乔丽君只是在极小圈子里将三件作品做了有限展示，对于广大外界，炎黄之根等仍蒙盖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不是乔丽君吊人胃口故弄玄虚，而是他有一个寓意深刻的安排。炎黄之根作品问世之时，恰逢香港即将回归之际，他要以这一罕见的玉石瑰宝为香港回归献上一份厚礼，为祖国和民族在喜庆节日添加一道绚丽的光彩。这层撩拨人心的面纱只能到香港去借。炎黄之根等以三层木箱包装，本来想空运，但木箱超高，必须横卧才能上机，这绝对是不行的，改走铁路运输吧，万一装卸有个闪失呢？掂量来掂量去，乔丽君决定汽车运输， 汽车虽慢，路途虽远，但多派些人小心伺候，不失为一种最稳妥的办法。炎黄之根安全运抵香港，这一凝聚着5000年民族文化光芒的翡翠中华，使香港同胞洋溢着喜悦的目光里又增加了一道惊喜。200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时间已经过了11点，我在家已经打算上床了，电话铃声响起，北京玉雕大师李东请我去一位朋友家一趟，说有几个人在那儿等我。一提那位朋友，我便知道是什么事情，好在相距不远，我便驾车前往。几个月前，李东在云南相中了一块翡翠巨料，重约8吨，在不同位置开有5个门子。从门子看，玉质还算不错，通体无大的柳裂，有赌性，但赌性不算太大，卖主的要价也算合理。李东因为资金有限拿不动，便动员两位老板购进。两位老板是我和李东的共同朋友，手头宽绰，平日里对汽车感兴趣，是北京路虎俱乐部最早的一波成员。我曾动员他们把闲钱拿来投资玉器，我说投资玉器要比玩车有意思的多。他们认为我的建议在理。李东相中的这块翡翠巨料，他们看过照片，而且心有所动，但到底是出手还是不出手，一直没有下定决心。这番叫我过去，肯定和这块石头有关。果然是关于翡翠巨料的事情。两位朋友，一个叫张铁良，一个叫孙文同，约见的地方是张铁良家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张铁良、孙文同、李东还有李东的弟弟，以识别玉材而出名的李红都在场。显然他们已经交谈了很长时间，两只烟灰缸都堆满了烟蒂。张铁良开门见山地对我说，是我叫您来的，我们商量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最后想听白老师您一句话。张铁良的意思我明白，就是说他们基本决定要出手，但还是要我把最后一道关，帮他们拿最后的主意。这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情，平时可以出主意提意见，但决定要不要买一块具有赌性的玉石，最后拍板的只能是买家自己。我知道朋友绝没有让我分担风险的意思，但买与不买的话我却不能说，我一旦点头，实际上意味着也就担起了一份责任。我说这号事情不能光往好处想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，我只想问一问你们掂量过没有，万一赌输了，你们输得起输不起啊？张铁良说，这您放心，刚才还跟他们几个说，买回来万一是块不成器的货色，但毕竟还是翡翠嘛，咱就开成地砖，把家里的地啊全都给铺了，人来了咱也好夸口，瞅瞅啊，咱家这是翡翠地面啊，是不是？张铁良的话惹得大家都笑起来，虽是玩笑话，但我知道张孙两位投资人有着比较好的心态。腾冲老话讲，穷走一方急走场，那是揣着一夜暴富的心理，只要真正去了这个心魔，事情就变得有点意思了。巨型翡翠从云南采购回京，原石呈锥形，高2米，周长7米多，10吨的吊车把它从运输车上往下卸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功夫。巨料安置妥当后，李东在不同部位剥了皮壳，内里玉质已清晰可见，随后请来一批业内专家进行评估鉴定。专家的鉴定是，该翡翠巨料呈天然天蓝之色，纯净澄明，种色均匀，结构致密，无柳无裂，浑然一体，是迄今发现并可用于玉雕创作的最大一块翡翠原料。下边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块原料做成一件什么作品呢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方案： 向各路专家广泛征求，有的提出做一统江山，把华夏壮美山河和代表性人文胜景集于一体，雕于巨翠之上；有的提出雕刻中国四大发明，有的提出雕刻万里长城或燕京八景。张铁良、孙文同希望我也能参与策划，拿出题材方案，我答应可以考虑。其实自见到巨翠的第一眼起，我的心里便涌出一种冲动，这冲动来自巨翠给我的震撼感觉。令人震撼的原料注定必须承载宏大的题材，这题材必须与中华民族文化、民族精神紧密相扣，必须保留和凸显原料给人那种巨大雄奇厚重的视觉冲击力，还必须富有新意。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目标，我很愿意迎接这样的挑战。就巨翠高大挺拔的锥形形状来看，最适宜做的是人物。玉雕是减法艺术，雕刻人物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巨翠的个头体量，但人物较之景物很难表现宏大的气象，这让我颇费思量。从伏羲女娲到千古一帝秦始皇，从后羿射日到精卫填海，都曾一一出现在我脑海里，又被一一否定。这类题材有的是在前人的玉雕作品中表现过，有的是难以达到因材施艺的要求。我的想法最后在盘古的形象上定格，随着想法的深入，最后终于成型，就是他，是盘古，是开天辟地。盘古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天地万物之祖，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是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性的创世纪说，以旷世翡翠巨料这一大载体，表达富有民族和人类宏阔意义的大主题、大思想、大文化、大意味，打造翡翠王国里的至尊王者，无疑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玉雕创作实践。我迅速拿出题材策划方案，交由投资方聘请的专家团队审定。盘古这一题材在既往玉雕作品中不是没有人表现过，但就我的视野所及，并无理想之作。最常见的盘古造像大约都是一个模式，盘古手持巨斧，屹立于天地之间，做挥臂劈砍状。这样的盘古形象不光陷入模式化的窠臼，严格来说还带有硬伤。既然天地尚未形成，处于鸿蒙初辟之时，万物亦未诞生，何来人类经进化数百万年之后才出现的工具斧子呢？查阅史典，对盘古的最早记载是三国时徐整所著《三五历记》。三五历记载，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，万八千岁。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，盘古在其中，一日九变，神于天，圣于地，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，盘古日长一丈，如此万八千岁，天数极高，地数极深，盘古极长，故天去地九万里，后乃有三皇。其后南朝梁任方所著《数易己》，称盘古身体化为天地各物，头和四肢变成五岳，血液和眼泪变成江河，眼睛变成日月，毛发变成草木，他虚气变为风雨，声音变为雷霆，目光变为闪电，他睁眼是白天，闭目是晚上，开口为春夏，闭口为秋冬，高兴为晴天，生气为阴天等等。史典中的这些记载其实已经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盘古创世图景，这是中国人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创世纪说。翡翠原料为三面锥形体，根据这一特点，在方案中我主张以正面展现作品的灵魂主题，盘古横空出世，开天辟地的伟岸雄姿， 其余两面根据垂死化身的记载，雕琢成大气磅礴的五岳山体、峰峦、树木、流水等。而这一切不宜过于具象，要表现鸿蒙初辟、萌芽滋始、万物孕育、将成未成的形态。三个面的过渡衔接，以缭绕的云气来承转完成。我的这一方案得到众专家和投资方的一致认可，巨翠的加工交由李东大师工作室进行，我被确定为翡翠巨雕开天辟地的领衔创意总策划和总监制。翡翠巨雕开天辟地历时五年完成，我为之撰写的介绍文字如下：材质翡翠，重量8吨，高 1.9 米，周长 7.3 米。盘古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天地万物之祖，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是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性的创世纪说。翡翠巨雕开天辟地选用重达8吨的翡翠天然巨料，材质呈纯净透明的天蓝色，种水一脉相承，色调一色贯通，呈现出罕见的聚、云、明、静等特点。翡翠巨料为三面锥形体，创作者根据料形特点设计出正面为盘古造像，其余两面为五岳山体的总体构图，正面灵魂主题，以立体雕、高浮雕、镂雕等多种雕琢手段，突出表现盘古开辟鸿蒙、顶天立地的伟岸雄姿。其造型神态既神秘原始、凛然峥嵘，又庄严英武、精神矍铄。环绕盘古的是类似云彩、火苗、山石、流水等物体锥形，呈现出阳清上扬、阴浊沉降，各种物质将成未成、乾坤将分未分的特定玄幻宇宙时空。另外两侧形转异成，根据时点盘古垂死化身、四肢五体化为四极五岳的记载，表现为盘古躯体而幻化的山体峰峦，在大气磅礴的五岳写意中捕捉形与意、刚与柔、流动与凝固的感觉，展现了时空演进、沧桑出现的造化轮廓。整体作品文化底蕴厚重，艺术构思宏妙，表现手法奇瑰，雕琢技艺精湛，使得玉石的华彩与人类精神的神韵交融辉映，从而赋予该作品以民族和人类宏阔意义的大主题、大思想、大文化、大意味。配以从形泰山石底座，玉石呼应，形分意合，相互映衬，更彰显了翡翠巨雕的丰厚内蕴和恢宏气象。这篇介绍文字被视为创作主体的正规表述，后来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、凤凰卫视及网络各平面媒体纷纷报道翡翠巨雕开天辟地。这篇介绍文字多被引用，在从形泰山石底座上正面雕刻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庄墨石所题“开天辟地”四字，背面镌刻我为该巨雕题写并手书的一首七言诗：混沌初开变浊清，万八千岁辟鸿蒙，神耀苍宇日月灿，盛泽莽原物类生，强炉劲鼓五岳脊，长啸短歌四海风，借得昆吾凋零尾，留待人寰看峥嵘。另外我又撰联一副以资纪念：神生日月星汉，即演九天幻象，胜出山河造化，遂及五岳壮观。如今像炎黄之根、清明上河图、开天辟地这样的大型翡翠文化工程还有不少。原来国人对翡翠的热情侧重于其珠宝属性一面，而现在人们更倾心于将翡翠之美与中华文化相结合，